大家好，我是张锦晴。今届世界杯我捧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是啊。2014世界杯 ,Tyson Rega。 做过几多段戏，预约当中真有传奇，无非因为你，你让我在这些年试尽各种悲与喜，终于我去演出自己，被你宠幸时我似星一样美，但我心心中最动人明星只是你，我又有什么光芒，要是你欣赏眼光未曾柔柔地燃亮我天地，即使给我再多，没有你肯安坐，大半生演的戏，唱的歌，又到底为何？风光给我再多，亮过满天星座，没有你的陶醉与感动。 好，今日咧就系呢个即系北上频道第一集啦。咁啊，呢个节目咧，我构思咗颇为一段时间啦。啊，咁亦都即系考虑过好多节目主持人。咁咧，结果咧就系阿杰斯仔翻嚟嘅时候咧，卒之我就可以即系开始呢个频道啦。咁啊，杰斯仔我睇呢个样咧就相当之残啦，系嘛？即系呢排咧就腾上腾落腾上腾落。咁啊，前日睇波，咁啊睇完波一个钟头瞓觉，跟住夹翻去即系上面，跟住夹翻落嚟，听日夹翻上去。 系啊，因为冇办法啦，因为我喺东京嘅。 让你都失望过，从未灰心的你，为何如此袒护我？我在娱乐你之时，快乐却竟比你多，怎去报答？为凭着这首歌，即使给我再多，没有你肯安坐，大半生演的戏，唱的歌，又到底为何？风光给我再多，亮过满天星座，没有你的陶醉。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阿傑斯仔咧，即係下一集，即係希望啦，能夠即係我哋能夠貫徹做一個即係一個定期嘅北上頻道啦。 好啊。 最後咧都冇辜負到梁錦祥嘅，我哋咧係貫徹定期咁樣咧，繼續做呢個北上頻道，咁啊一做咧做咗七年。咁剛才呢就係一隻葉德嫻嘅歌啦，咁就中間其實聽到嘅一啲聲音呢係七年前啊嘅5月25號嘅北上頻道嚟嘅，係第一集嘅北上頻道。咁今日呢就係2014年嘅5月25號，真係咁啱巧咁一個好有紀念價值嘅一集。咁 2007年唉， 眨下眼就七年啦，系啊，即系好似昨天发生嘅事咁样。 如果系呢几年嘅新望友，你即系我谂佢都吓，咪台长原来系做过北上频道， 台长 佢系起子做过北上频道。 台长佢谂噶嘛呢、這个节目，咁就当初就 我啱啱翻嚟嘅，我啱啱翻嚟香港嘅，咁就因為我嗰段時間其實我有幾年喺上海住，咁然之後咧就啱翻嚟，咁啊撞到啱咁啱巧啦，咁啊最初的時候就做12集嘅啫， 係咩？ 咁而家其實做咗幾多集咧？我又想網友話翻俾我聽，我真係唔知道做咗幾多集， 七年， 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話一話俾我聽。咁嗱，中間咧其實咧即係藉住今日一個咁有意思嘅日子咧，我又想多謝翻呢七年以嚟咧都曾經有參與過北上頻道嘅每一個人啦，咁啊包括有啊瘦仔啦，包括有剛才出個聲嘅梁錦祥啦，咁啊亦都有呢個孔令瑜啦，亦都幫我哋好好多次手啊，咁啊唔係孔令瑜啊。講錯係葉寶林，葉寶林啊，咁啊仲有大家仲記唔記得廣州嘅 Jackie 啦 ，Jackie 就有一段時間冇嚟到啦，咁就但係可唔可以捉翻上嚟啦？咁仲有嘅就係、當然啦，仲有就係阿迪啦，仲有我隔離嘅 Kelvin 啦，仲有都間唔中有幫下我手嘅夏薩特啦，仲有北上頻道嘅打賞前嘅團隊， 冇錯， 當中亦都有包括 Jackie， 仲有阿 Roy 啦、Matthew 啦，咁啊仲有早期嘅北上頻道咧，仲有兩位仁兄咧，我都記得佢嘅名字，亦都想多謝下佢，好耐都冇見過佢，就係、是、阿、深圳虎榮啊，同埋呢個紅毛阿島啊，睇下有冇人記得佢哋嘅名字。咁啊，當然啦，唔少得嘅， 邊個？ 就梗係頭先第一集咧，雖然咧嗰、那個聲音裏面就係聽到我同阿梁錦祥，但係咧背後有一個人推咪嘅，推咪嗰個人咧而家終於坐咗， 以推而聞名， 終於坐咗我前面，好多人投訴佢。 你講乜嘢啊？我都係咁樣講嘢咯，知道我咁我邊個啊？ 哇！即係我今 傑斯，你有冇搞錯啊？你唔係咁樣噶嘛 嚇？係啊！哇！你真係有智慧， 紅毛仔咪咁樣講嘢咯。 我今集咧會一個，唔係記得喺個今集喺個 file 度咧，我俾人下載 file 嘅，記住唔好。 寫我个名字 落去 ，OK， 俾啲惊喜大家，咁啊，欢迎刁文流翻嚟先， 同我哋。太难啦，话你咧，喂，好捻烦交。 例如边个烦交？系嘛？ 即系唔做有一两个月之后啊？ 有人撑你，你又话你烦交，冇人撑你，又话自己唔红，乜捻都你。 我冇话自己唔红 咧。唉， 喺我字幕度，系咪红就得噶？ 系咪啲人老咗咧？就一定系乜捻都佢讲晒嘅咧吓。A 世道平稳稳实，屌你老味真系，你学埋晒啲衰嘢真 系。Okay. 主观就意愿啫，我话你听， 哦，真系犀利。 我话不上问七年噶啦，我话人生有几多个 七年啦？2007年嘅5月25号啊，所以好有感觉嘅。其实今日咁， 牛哥系咪一开始已经系？ 牛哥都系噶，牛哥其实一开始系唔出声噶，好多集都唔出声噶。 系， 佢系推咪嘅啫。佢咁啊，终于唔知有一集咧就 顶唔住 啦，顶唔好啦，咁咧跟住就。就可以做咁啊，然之後跟住就 唔係我講做啊，你叫我做先做。 有冇啊？ 係啊， 得啦，又當 我同佢推咪，我都唔中意。 O K 嗱，講歷史咧就冇一對與坐嘅 ，O K 各自表述。咁仲有咧就係、是、呢、這個。 我哋以前錄一個環境幾撚過癮先啦。首先當然啦，要鳴謝阿蕭山啦， 我哋經歷過幾個台先、一個節目，你講 就 逐樣嚟。 首先就已經喺阿梁錦祥 最初嘅時候係 咬台啦， 係啦。 買台，跟住買台變人網啦，人網就跟住， 仲記唔記得嗰對？喂，仲記唔記得我嗰陣時有啲 slogan 噶？得得得點 ？My radio 得咁一個 當講句死嘅電台， 當講句句係死嘅電台，好上電台。記得呢啲好正噶，係啊， 跟住就。跟住就觸頻事件啊，佢跟住去咗 咬台， 咬台啦 ，My Radio 人網，跟住咧就話台長開咬 Ray， 係啦， 嗰時係2006年嘅啦。咁其實中間醖釀過咧，我係嗱，即係 咬 Ray 就08， 唔 係咬台08嘅， 08啊， 因為我08先入網台嘅， 係咩？ 係啊， 咬 Ray 係08。 哇！你年資咁淺嘅啫咩？係啊，哦，我08先入網台嘅。 啊，系啊，08年，講錯，係08，冇理由褪翻轉頭嘅，07年開始噶嘛， 屌你老，亂鳩曬， 係08年，係啦，即係嗰時係醖釀過咧，係即係好多人都住，而家都仲唔信嘅，但係我係諗住停咗佢噶啦，即係喺人網真係諗住停咗佢，大家都知咁，但係我哋講義氣噶嘛。咁啊， 我哋话唔去就唔去噶啦， 梁錦祥话开台要撑， 开台 系咪先？咁啊又撑多嘅一次啦。Our Radio 一撑后悔到而家 ，Our Radio 又做咗好多年啦。 咁又唔好講後悔，咁喺度做做做做做，咁啊做到就早兩年 Regga 開台，跟住又過嚟 Regga。 係咯，我覺得呢集係好有意義。係，首先如果啲網友咧即係習慣係非前非後咧，首先首歌咧就聽翻一次啦，因為傑斯揀咗，今日就輯錄咗一兩句就係台長喺七年之前嗰集節目嘅頭尾幾句説話。係係。咁嗱，我覺得好多網友咧，我其實我都係嘅，我哋08先聽網台啫嘛。咁好多網友更加可能再厚啲啦。喂，其實你會唔會分享下咧？你有冇印象當初點解會揾你開呢個節目嘅？其實北上， 佢就係佢話佢想開一個節目咧，就講大陸嘅嘢。咁我記得咧，佢第一次我啊嗰陣時咧，台長同我講嘅時候咧，就係、是、我仲喺上海嘅。咁我喂我應承唔到你喎。 但台長 每個禮拜做 嗱，你仲係做足球節目噶嘛？咁台長係唔聽網台㗎嘛？ 唔係因為唔係嗰時，因為大家我哋嗰陣時成堆人㗎嘛，咁佢就知道我係喺大陸做嘢嘅，咁然之後佢想諗構思一個節目咧，就係喺大陸嘅，即係講大陸嘅嘢。嗰時其實阿端文牛都知道曬啲前因後果啦。 戰艦啊，全部都係兩個。係 啦，都係啦，戰艦都係嗰陣時差唔多嗰陣時一齊構思嘅， 係 啊 idea 嚟㗎。 即係兩諗就係諗到個節目嘅嘅餡。系做嘅咧精彩佢，喂梁錦祥估唔到係咁精彩嘅。 唔係因為有一嗰段時間， 估唔到戰艦係可以做到咁精彩。 唔係佢咧係想佢突然間有一段時間醖釀住咧就買 radio 想要需要有一大扎節目，因為唔夠節目你唔可以日日都往嗰問㗎嘛。 做新人，阿梁錦祥好中意其實。佢有啲書卷嗰啲人咧，你好諗到係要做下啲新人先過癮，舊人佢唔中意做。 係 阿梁錦祥捧好好好撚多人啦。甚至而家我哋成日屌嗰啲咧，啲黃八啊嗰啲咧，啲搞錯嗰啲咧，佢哋捧出嚟噶嘛，某程度都係梁錦祥啲眼光嚟，幾好 咁啊！嗰時 捧咗出我都幾靚， 佢同我講時，我就話：喂，我未必應承到一個禮拜做到嘅喎。咁仲有就係即係我話喂 host 個節目，我話做足球有阿土有阿長毛喺度就第二搞啫。我話我自己 host 個節目真係有啲驚。咁佢就得啦，我幫你 host 啦。開頭嗰時係啦，咁樣咯。咁啊， 佢幫你 host 下， 佢 lead 咗你咧，你又爭好遠。 咁你自己做咗下，你自己識做啦。 係啊， 跟住用你自己個風格去做咯。 係咯。 咁佢某程度真 係。咁佢就你幫我做住十二集先啦，咁啊十二集又十二集，咁啊跟住一路做到依家。 接啲主持落去啦，攝個瘦仔啦， 係啦， 攝個下我啦咁樣。 瘦仔都係賣 radio 已經嚟㗎啦，我記得。係啊係啊，佢都係嗰時都係聽眾嚟嘅，我記得。係跟住又慢慢走嚟。 甚至乎阿傑斯，你都係一個聽眾，聽緊人。 人民台嗰時， 我最早。 跟住你就先至過嚟做足球，跟住慢慢先至咩？我眼見就好多聽眾係為咗我唔係嘅呢度應該係我唔係咯。 係我哋個節目其實 阿的都唔係，阿的係嗰啲 財經界 嗰啲朋友介紹嘅。 係 阿的 梁德文。 後尾識阿的就嗰陣時就係 足球。 唔係佢做嗰啲動漫啊，嗰啲咁樣嘅，咁啊同佢熟咧就因為成日走去後樓梯度煲煙，大嚿石啊嗰啲咁樣，咁跟住咪煲下，咁咪然之後就熟咗，咁咪然之後咧，唔知我都唔知幾曾幾何時邊一日邊某年某月咧某日咁樣突然間咧就。又攝咗阿的入嚟啦，咁啊，然之後係啦，咁啊，的又入嚟， 好經典嘅，即係你 咪，就唔夠人做，咪攝啲人 嚟咯。你咪咁耐以嚟，成日都話即係搶傑斯，仲有牛啦，譬如阿的啊，我啊啲唔係好翻大陸噶嘛，話鬧咗咁耐，屌咗咁耐，都仲繼續咁耐。 係啊，真係冇諗過 啊， 即係同埋你一陣，我都想同阿牛分享一下，即係成呢七年其實做嘅節目咧，嗰個中港嘅變化好大 啊，真係 同埋其實做節目嗰個即係題材咧，我哋都嗰個轉變都好大，但係我又想分享一下就係先分享一下又係我哋一路都多謝緊啦啲參與嘅人啦，多謝過啲網台啦，仲有就係錄音嘅地方其實都好多個嘅。 我哋 即係有啲好撚奇離 呢啲值得講啊，呢啲值得講啊， 係啊， 我講一個 一開始就當然 一開始就喺 My Ray 錄啦，就喺阿蕭山度錄嘅 呢個變靚啲。 咁啊，就算去到人網都係蕭山同一個地方嚟嘅， 都係變靚啲。 係啊， 都係變靚啲。 係啦，咁啊，包括其實喺人網時候都有多。美好嘅回憶㗎，特別即係如果講特別講北上頻道就，譬如話20周年嘅六四啦，嗰個系列嘅六四的情意結啦，全部喺人網嗰度錄㗎，即係喺人網錄㗎。 唔係，司徒華喺教協錄。 唔係，係除咗司徒華喺我同你就去教協錄嘅，捧埋個 mixer。 嗱，我哋去教協錄音㗎。 係，但係嗰集咪好慘㗎，嗰集個聲係 walk 咗嘅，即係為咗少少遺憾啦。 關咩事啊？ 冇话关你事。 哦，唔系冇话关你事。咁我哋即系嗰时嗰阵时嘅机器咧，如果我哋要出外咧，系会即系高风险好多。 咁仲有仲有七一台六啊，系咪啊？ 七一台六北角嗰、那个， 系 啦、哦，北角嗰条 路，仔嗰度啦， 挑仔嗰度，系啊，嗰时北上频道又喺七一六个，喺七一台六个啦，仲有咧就 朝早咬咬台啦，咬台啦， 仲有咬 住，我哋试喺大陆录嘅，喺长 哦，喺大陆又录过北上频道，我哋试过两集应该，喺酒店度录 嘅，一次喺长安，一次喺虎门， 系啦，冇错啦，知咗先嘅，我哋可以 上日上到咁捻， 会拉噶。屌你老母真系，好啦好事，系啊， 系咯唔得我又， 但系佢告我哋，但系佢告我哋乜嘢咧？嫖妓啊？ 唔系，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啊！ 系 咪？ 佢识唔识听广东话 啊？ 咁仲有仲有啲咩奇离地方咧？ 发廊， 发廊要多谢阿 Man 啊！真系有一段嗱，就系由人网走咗出嚟咧，就未去阿 Radio 噶，因为嗰时我哋就谂，我唔系最初期嗰时就交 file 俾阿台长嘅，因为阿 Radio 嗰度又唔知未搞掂又乜啦，咁我哋一段时间咧就系 寄居住喺 阿 Man 度咧，要多谢啦，我哋另外一位嗰时足智多谋嘅主持啦，咁啊就喺上环，佢自己嘅发型屋嚟噶，近差唔多去到上环啦，中环尾上环头咯。咁啊，真係好感動嘅，就係、是、譬如話要夜晚要去收工啦，咁我哋就喺嗰度朝頭晚刷啦， 開門啦， 係啊，咁啊記，我仲記得第一集嘅喺佢嗰度錄嘅第一集就係、是、講鄧玉嬌事件嘅，咁、就係、是、即係。最近如果大家有睇過， 睇一個尋人之事嘅女人， 要睇過《天注定》咧，咁你就知道啊，即係假將嗰套電影，你就知道邊個叫做啊鄧玉嬌啦。所以講我次要睇翻嗰套電影 咧，四個字點嚟嘅咧，就係 啦，冇錯啦，講個鏈腳妹嘅，冇錯啦，冇錯啦。咁啊，仲有，然之後跟住就定咗，就我哋就喺有好長嘅時間就喺 Radio 錄音啦，西環。 有時咬台舞咧，就要喺一個。特務基地嗰度啊嘛， 嚇 華潤大廈， 係啊，我哋喺中喺中央嘅基地，我哋都錄噶，錄過好多集添啊，仲有係啊， 好難都去嗰度過，幾多恐怖你話？嗰度出特務啊， 喂，嗰度有偷聽器啊，一定屌，所以我都話。 嗰度收追中國聯通好， 所以我同你唔係我同啲人講話啲領導人係有聽我嘅節目，啲人唔撚信噶嘛？屌你老，喂佢喺度偷聽聽下就上個人，跟住咪集集 download 咯。 真 係 真 係 幾多奇怪一個咁嘅節目，喺華潤呢啲嚟噶啦，我解釋華潤係咩先？ 係 一個中資嘅大廈， 甲級寫字樓啊， 寫字樓， 甲級寫字樓大佬， 有印尼已經領事館啦， 係啊，屌你 南領事館啫，就嗰啲 係啊。 即係好有關係嘅，全部中資機構嚟。 如果網心聲嗱，你錄音冇到嘛？對面啊，嗰間嘢啊上市噶，好似係姓李噶，電力嚟噶。 唉，所以好啦，正啊 ！Studio， 我 仲有 Studio 啊，係喎，要多謝啊。探长， 探长嗱，记得咧有一集咧就我同你录嘅，点解我会记得咧？ 喺 Stage Shop 嗰边录嘅。 冇错啦，第一就个声好靓，好有靓啦。 系 讲咩咧？我记得嘅孔庆东事件，我记得。 哦，系啊，记得啦，记得。 系啦， 记得啦，记得啦。 点解我咁记得咧？就因为嗰个地方咧后边有张港英旗嘅嗰个旗 子。系喺探长前一个嘅 studio 啦， 铜锣湾嗰度， 铜锣湾度，而家佢就唔喺铜锣湾 嘅。咁我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另外一个 studio 啦，喺新蒲江嗰度啦。 哦，新蒲江，我哋嘅网聚啦，系啦，嗰次就系 Red 假嘅第一次啦。 嗰 个就好印象深刻，又系就有几十个网友嚟同我哋一齐就玩咗次网聚啦。咁我嗰晚我记得阿牛食饭都仲 喺度。哇！嗰晚真系 系啊， 系 啊，你屌柒阿 Kelvin 啊嘛， 系 识乜捻嘢啊？黄杨搭你一餐咁样样。 唔 同下啦，我同下啲節目出街 㗎， 你可以問你睇下有冇人識咩？ 有冇啊，大佬？我真係好撚驚啊，同你講真係， 真係咁正啊嘛，啲 黃 洋達 嚟咁我嗱，即係我哋都想借啲機會多謝翻曬所有曾經支持過呢個節目嘅所有朋友啦， 係， 係，仲有多謝大家捐錢啦，呢幾年啊嘅打賞錢啦，咁我啱啱上個禮拜啊，你冇聽㗎啦，上禮拜我好開心啊，夏建強啊，一皮嘢啊，咁啊呢個我哋又做咗一個即係幾好嘅捐贈啦，咁所以就亦都多謝曬所有網友啦， 有啲小朋友嘅畫， 身體力行嚇，係 咪佢有啲畫，下次攞出嚟拍。 買啦。 冇買到喎、 啊。冇買到。 冇買到啊，擺低之前俾阿莫超魚咗、啊、我都係。咁就即係大家係囉，即係養成咗個風氣啦，聽完節目跟然之後呢就打上我哋咁樣啦。咁所以呢幾年係好開心嘅做得。 咗嘅以前冇乜意義嘅。 係啦，即係以前我哋冇咗個方向。 打飛機。 冇咗個方向，而家就而家有啦。系啦， 系啊，有啲嘢做下。 系啦，冇错啦。 除咗打飞机， 咁啊，仲有我哋搞过好多 campaign 啦，譬如啊，屌你老母曾俊华啦，咁我哋派烟。 派烟要讲啦， 我怕事老师傅，我怕事老师玩下嘅。 玩下啲， 你玩得好卵大，玩得好卵大。 阿老佢咁卵 friend 都算啦。即系政治一日都唔邪。 化干戈为玉帛， 玉帛相见。 年廿七同你 讲 啲嘢，我 制 噶啦， 或者所以唔好小气，有啲人，屌你讲下啫，但系你有支咪，大家有支咪，系咪先？ 老 师 撑你啊，继续屌黄杨达得噶啦， 系啊，咁我哋都拉拧过好多人嘅，其实呢七年里 边嬲我老师，你吓 系咩？ 老师几 得 嬲？ 唔系咩？ 我有封收啊，屌你！ 唔系啊嘛，我真系唔信啊！阿萧生冇咁小气嘅，屌你系咪 先？大人不 计 小 人，系咯，OK。 同我講嗰啲嘢，我 OK， 我考慮啊。係 咯， 係。 OK。咁啊，講下呢個節目，其實就即係其實你有乜感覺咧？即係做咗七年咧，即係題材咧，其實我 咁講，其實以前不上咧係分離好多啊，都好坦白。其實呢個唔係我講 啊，一定啊。 網友同我講，以前不上咧係唔會講咁大路嘅。嘅嘢啦，即係嗰啲細細都係草泥馬啊，即係佢 啦，草泥馬我哋教鬱敏㗎， 因為草泥馬係基本上我哋基本係北上呢個節目，令到好多香港好多人都知㗎嘛，草泥馬呢個動物係咪先？同埋好多細雞嘅嘢㗎嘛，但係而家北上咧，我就覺得沉重咗嘅，我自己本身覺得，喂，你講親啲嘢都哇大大單。屌你咪習近平喎，一陣間都講啦嚇，仆街係咪先？喂，你真係覺得而大單，我嘅時候我成日覺得北上係應該係一個小品啲嚇。京城茶館就可以形重啲。 喂，京城、啊、你做乜攞京城茶館嘅？京城茶館唔係我㗎，大佬。 係你 真 講啦，就有啲咁嘅節目咯。 係。 咁其實不上係應該即係小品啲嘅，即係報啲嘢就少啲人知 道。我成日答你啊，我成日答你啊，即係早期唔係 冇辦法㗎。 你明咩啫？ 你望嗰頭。咁屌你個大新聞係人都知啊嘛！ 唔係，你早期咧，因為我哋有好多，你譬如話喂，你啱啱由零開始做十二集咁樣計咧，喂大佬我可以有好多我生活嘅體驗啊，所有嗰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但係你 而家冇啊嘛， 唔係冇啊，而家係你見唔到個最有趣嘅轉變就係話你我睇下講完嘢，你同唔同意啊？啲文流就係我哋早期做北上頻道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好多人聽嘅時候咧，覺得哇呢嘢好新鮮、哦，我真係唔知嘅、哦。譬如我唔翻大陸，譬如即係香港好多人唔特譬如好憎大陸唔肯翻嘅，咁佢真係唔知道噶嘛。但今時今日你得唔得咧？你唔使翻大陸嘅、哦。今時今日你發覺你睇下幾個大氣嘅傳媒啊， 都講啦， 已經係北上頻道化啦，係有線做得好好啦，係啊，其實都係北上頻道化㗎，佢都喺度抄嗰啲新聞。咁你有陣時譬如話，喂，你一個禮拜你抄嗰啲，我抄嗰啲，都係差唔多。我又唔想係我即係譬如話而家係難揾咗話題嘅，因為我就盡量譬如話你話哦好大是大非，所有人都要講嘅就要講啊。但譬如呢啲好細埃嘅嘢。屌，有時譬如話翻嚟立一立有線，哦，你都講咗啦，我又唔想攞嚟講啦，即係諸如此類。 有線佢又唔會用到我哋嗰個角度啊嘛。當然你話大是大非嘅， 即係而家揾話題難咗㗎。 我唔覺得你打個微博真係易到震。 唔係啊，即係你揾大家覺得係特別嘅話題啊。你就算唔好講大傳媒啦，你淨係講北上頻道嘅 Facebook。你如果你要喺嗰度揾話題，好容易揾㗎，因為佢喂大佬所有嘅網友其實比我哋仲犀利，即係有啲我都未必知嘅大佬，即係無端端嗱咁啊，即係咩阿凡達不揸相嘅咧，嗰啲係咪先？我都係轉碟嘅啫嘛，係咪先？咁 即係係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如果你想揾啲小品啲嘅，即係好簡單，其實不上文章呢單嘢未講啦，即係我馬伊利嘅。 咁有啲嘢係我個人喜好啊嘛，我又唔好鍾意成日講呢咁啊大陸嘅娛樂新聞，屌你，但係好撚 趣味啊嘛， 喂，有幾有趣味啫， 我就烏 撚族，我哋覺得係 扯痕扯珍惜，你都知道屌幾撚型啊，大佬， 唔係即係個人喜好啦，呢個係 即係有以前我哋講下甄咩轉啊？ 甄嬛傳有講過咩？ 甄嬛傳可以講下呢啲，其實都 可以講下呢啲。哦 ，OK， 咁嗱，呢個我真係冇睇啊，大佬。 新鮮33篇你又講。 係咪先？咁《甄嬛傳》嗰啲你又唔會講，咁唔同啊嘛，講真。嗯。即係我覺得有時有一啲有啲趣味性嘅，你睇咗一啲嘢，我睇唔到嘅。而且主流傳媒唔會做嘅，好似《失戀三十三天》都冇人做過，係咪先？冇人知道而家阿伯伯河傳緊離婚又冇人知㗎，係咪先？咁佢呢啲可以漏嚟出嚟講下啦，其實都趣味喎。但而家沉重咗咯，一睇你啲 topic， 哇！我真係我不如睇老蕭啦，又有。我聽啊， 好少嘢。 啊，黨國消息有啦，都唔知係咪啦 嚇。係咩？我唔知喎。 喂，而家講啲係全部同一時間講，即係講啲細單啲嘅嘢喺網台咁啊。其實哲思係最有機會資格去講一啲細單。 喂，但我冇乜資格講你嗰啲咩八百河下文章啊，大佬。 我有呢類型小品啊，小品啊，即係話個媽媽自己捅自己三刀啊，咁嗰啲咧可以攞嚟講啊嘛。你咪而家你唔係講出講恐襲啦，咪全世界都講。 哦，咁我哋今日講翻單咯，如果你鍾意嘅話，即係嗰啲。 我要分享下啦。 好啊，又到啊 Kevin。 我咧係算係呢度裏面咧，暫時係為即係一個啦，就係、是、我即係聽眾變咗做一個半主持咁樣啦。 係 因為當初我嗰時就係客串就喺咬台嘅時候嚟嘅。係。咁然後做下呢，咁我就我都好奇妙嘅對北上頻道呢個感覺。咁第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係好少返大陸啦。 嗯。 ok， 咁我即係對於內地嘢我係無知啦。咁其實好多網友熟悉過啦。咁所以每一次呢我做嘅時候呢我就覺得好正就係點咩咦有啲咁嘅話題我去做功課。 嗯， 咁我就去睇一啲咧。咁譬如 阿的好多， 唔係咁譬如阿牛講嗰啲話題咧，我覺得呢個就去翻一個宏論觀嘢，就係、是、咧、以往咧內地嘅問題咧，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可能是奇聞嚟嘅，即係譬如話，即係我哋係旁邊食花生啊、哇！屌你咩食嗰啲咩水銀刀魚啊，假雞蛋啊，掛錯事。而家咧根本內地問題就變咗香港嘅問題。 係啊， 即係其實係北上頻道見證住呢七年有啲記者都講嗰種中國問題。你可以話既無奈，但係又真係北上頻道見證住呢個歷史嘅變化。 舉個例，你講食物咪係囉，譬如話我早期講呢個問題食品，大家講到好開心。 係啊， 但係而家 兵器榜啊嘛， 冇冚過啊，大家都食緊啊，或者大家都會成日去，即係都會見到。咁所以即係而家揾話題就會係難咗啲嘅。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 但係總有話題嘅喎，中國人。 係啊， 係啊，真係唔憂 慮。真係大撚把，日日都有。 嗯， 系啊，又去翻即系，譬如话，即系如果好似牛咁轻松啲，譬如有啲咩话题我会觉得好鬼过瘾，就譬如话，春晚其实你估唔到，我系好中意你讲春晚呢个话题， 嗯， 因为、 啊、最捻辛苦、 因为嗰啲又大家唔睇噶嘛， 喂，真系冇可能睇噶嘛， 系未睇啊嘛， 系， 咁你听你讲觉得好鬼过瘾， 所以讲嚟讲去都系阿刘谦咯，因为讲佢咧嗰啲有视频睇啊嘛，嗰啲、 所以有啲系指定每一年嘅话题嚟噶嘛，即系咁就。開心嘅，即係每個禮拜做呢個節目由最初又做兩節，咁而家就做三節啦，仲、有就 開頭諗住25分鐘一節，而家40分鐘一節， 仲有老蕭以前規定23分鐘一節， 我後期唔係後唔係要講即係去咗二廠要規範化之後先咁樣嘅， 係 之前都 free 嘅， 做早期又 free 啲嘅， 係啊， 咁仲有就頭先我又記得又仲要多謝一班聽眾啦，就喺國內嘅聽眾啦，即係呢個又係早期做北上頻道咧。就冇諗過嘅，即係譬如我哋都係諗住就係話，同香港嘅網友去分享一下一啲啊，我哋喺生活喺中國嘅體驗啊之類之類。咁但係慢慢咧又唔係咯，原來有一個效果就走出 嚟。我呢個好，其實呢個好重要。 最早期嘅時候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好多內地嘅朋友聽呢個節目咧就係、是。佢係抱住一種咧笑鳩你嘅心態，即係哇呢條香港人即係 扮曬色， 你講啲嘢全部錯嘅， 內地嘢 根本就唔係咁嘅咁啊，咁啊有得拗啦，咁就過癮啦，即 係 最早期嘅時候啊， 見到唔撚夠咧，我中 啊，咁然之後慢慢又可以，而家就多咗好多係喺內地佢哋自己分享嘅呢個節目啦，即係譬如話我試過碰過好多喺內地嘅朋友都有啊，原來喺廣東省真係有聽北上頻道嘅， 即 係咁啊呢個就好開心啦。 我講過啊，有一次撐粵音啊，我同阿葉寶林咧， 撐粵音啊，係啊，你又要講講嘅嗰單嘢， 我就走咗去廣州啊嘛，咁啊講兩句嘢啫嘛，隔離有條友問你係咪啲咪牛， 係啊， 但係廣州人嚟㗎。 如果問你嗰係公安，真係大， 我真係大狠喎！ 喺廣州， 我驚到二，我真係幾撚驚，邊啲朋友？ 係， 當然啦，阿葉寶林，咦，我喺度啊，咁犀利嘅，我有少少沾自喜啊！但係嗰一下，嗰一剎我都驚喎，咩人嚟㗎？叫你識係咁啊，咁樣啊，不過我都多謝一啲網友聽嘅嗰陣。 唔係咁啊，有啲聽咗好耐嘅，又或者係 呢一年到先開始聽嘅，譬如好似京城嘅，最近又多咗好多京城嘅茶客廳啦。咁都係嗰句啦，即係 你冇攞京城嗰個角度嚟同我 有乜嘢意見話俾我哋聽，或者有啲乜嘢你想我哋多啲講嘅？但譬如好似係咪同意阿刁文同我講，喂多啲小品啦，冇啦咩沉重啊乜乜咁話俾我哋話俾我哋聽咯。 我唔鳩你嘅屌，我有 topic 我講噶啦。但係喂以前唔係咁樣喎，而家屌我睇嗰啲咁撚重嘅啲嘢，哇咁大單。又習近平啊！哇，又係又 咁習近平 hot 啊嘛，大佬 喺度講啦， 我哋都想攞下維穩費㗎，你唔撚大佬阻撚住我哋啦，係你慢慢可能你聽到我哋用另外一個角度講習近平啊嘛， 我哋一定要用另外一個角度講佢，係咯，我哋要用另外一個角度講佢，咁咪就同主流一撚樣。喂，講真，講習近平，老蕭講得唔錯啊，再講得已經唔錯， 係 主流都講得唔錯。啊咁樣，如果我哋唔用啲另外一個 老蕭唔同啊，咁佢真係 攞一 佢真係攞咗維穩費啊，所以佢一定要專業好多啊，大佬。我哋呢啲就而家仲喺度醖釀緊啊嘛，咪咯。 咁啊，先啲過嚟啊，冇辦法。 咁啊，除咗用一個聽眾角度，又從一個網點角度啊，我啲咩咧就係話嗱，迷惘唔係人網嗰時我唔知啦，係喺鳌台同埋喺 Reddit 都係啦。就一定係最受歡迎，即係最多下載。我咁講啦，即係頭幾個裏面啦。咁我覺得幾有趣就係，大家可以諗下，喂，內地而家話題根本就已經係相當普遍啦。即係同類型嘅節目咧，其實唔算好多嘅。你諗下，即係我哋諗起，譬如可能鳌台以前有個港，係咪鳌台港產會 講啦？以前有個相類似嘅事，出現過啲咁嘅節目嘅，不過好短暫。係， 譬如好似越講越國家，我記得，但係 越講越國家一個長喺賣台。 係啦，但係你話一個係好，譬如話好長好長時間啊，或者係好多話題咧，又唔係好多喎。我覺得呢個係又係幾特別嘅一件事，因為譬如話你話你講足球，喂足球。即係每個網台都有啦， 係啊， 電影咁你話北上內地嘢好特別咩？ 嗯 嗯， 哇！全香港人都講內地嘢㗎啦，而家係咪先？但係咁，你譬如啦，欣欣講嗰啲唔算係啦，即係佢主要係都講啲可能內地嘅官鬥官場嗰啲嘢啦，係啦，即係講內地民生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好多，我覺得呢個又係幾特別。 唔係因為我哋又撞啱就係我同刁文流就多 係 生活體驗，係 啦， 生活體驗。而且 我哋對大陸係有另外一種睇法， 係 啦，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會係 我又好接近大陸嘅香港人咧，我係屬於係， 真 係好。 你兩個咧係好少有咧，其實係真係好得意。你講完咁多嘢之後咧，你兩個都係願意係好長時間喺內地嘅。 嗯， 係呢個係好。 咁大鑊就喺內地。 係 啊，冇辦法啦，我有病。 即係我不入地獄啊， 誰入地獄係嘛？ 病冇辦法啦，我都要去㗎啦。 嗱，我哋咁樣啊，休息一陣翻嚟啊。嗱，我揾咗一個咧。啊，好撚咩啊？你講小品啊？ 小品啊， 好撚小品嘅話題嘅。 OK， 咁我哋第二次翻嚟就開始我哋嘅七週年嘅第一集嘅北上頻道啊。聽只歌先啦，呢只歌係都係我自己嘅心聲啦。做呢個節目嘅七年裏面嘅心聲啦，就係、是、做呢個節目，即係好多時有時當然有人認同我，有啲人又唔認同我，咁啊做下，其實真係會明白到一樣嘢，就係、是、唉講自己相信嘅嘢就已經 OK 嘅。咁啊即係如果太過在意太多嘅，即係每個 feedback 你都好在意嘅話，個人就會比較即係會好辛苦啦。咁啊一隻送俾我自己嘅歌啦，究竟天有幾高咁啊，林子祥嘅。咁我哋第二節翻嚟繼續。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话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上与云共舞，要再伴我最多。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坡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高空中把世间围布。究竟星可有曾望到？我在暗中跌倒。途人摇头 问我为何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途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照亮我，同人苗头问我，为何常常。